就是陪伴，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知识入冰穴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于谦接到了成王的线报，说是李珀这小子呀，在自家的后院当中居然是豢养黑虎。于谦呢，就带着李成、刘安以及这个广陵县衙的三班衙役、五班都头一干人等，银夜之间呢，大半夜就到了李珀的府上，是前来搜查。他并没有通知那个县令景福田，但是这景县令啊，鼻子挺长。那您想啊，县衙大半夜都动作了，他能不知道信儿吗？在后边跟头把式的就跟上了于谦的这支队伍。景福田这李珀的关系好，生怕李珀呀出点什么事儿，于是呢是从中调停，他起到了一个缓和空气的作用。但是于谦该搜查得搜查呀，查来查去，查去查来，也没找着这黑虎。李珀呀，老大的不乐意了，正在睡梦当中，睡得正香呢，被人从被窝给掏出来了，接受调查。李珀这个院子那是精心打造的，什么叫亭台楼阁，什么叫流水假山，哎呦，那可花了老了银子了。他这座所谓的寝宫，那既是宝地也是禁地。你看他人成王朱祁钰处得那么好，他也没有把成王让到自己这个小花园当中来，因为这是他很私密的一个场所。今天于谦领着这么多人前来搜查找什么黑虎，你说他能乐意吗？哎呀，把这个李珀给气的呀，我说于大人呐，您这就有点过分了吧？啊，我一个小小的百姓，我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我养什么黑虎玩啊？您瞧瞧我这一山一石，我这可都是花重金从外地运过来的啊！我跟您说，你要是碰坏了我的这些个景致，您可得照价赔偿。那个李帅呀，也是狗仗人势，一看今天，呵，哎呀，这我们大官人居然敢跟两省巡抚在这叫板，那我也得给撑撑腰啊！啊，对，要损害了我们的任何财产，必须得赔给我们。景福田呐，就在旁边打圆场。哎呀，大官人，少说两句吧，我们于大人这也是为了您好啊，不是有这个传言说您这院中有黑虎吗？李珀一听，我有病啊，我呀，我养什么黑虎啊？于大人，您看看，我这是好不容易设计的，景致依然，鸟语花香，我养个黑虎，腥骚恶臭，养个猛兽，我有病啊，我呀， 这是谁呀？诬陷我呀？嘿，我还真是倒了霉了。于谦一看呢，李珀没说瞎话，他这院子呀，的的确确设计的非常的精巧。这院子倒是不小，但你说他就有意藏一只黑虎吗？好像也不尽然，看哪个地方也不像能装下一只老虎的。于谦呢，冲李珀拱了拱手：“大官人呐，今夜有所叨扰，不过呢，你也稍安勿躁。对于国家大案要案，任何一个人都有义务接受调查，配合调查，这没什么可说的。好了，既然你的院中没有黑虎，看来我接到的情报是错的，收兵撤退。”于谦领个人回去了。哎呀，今天晚上这觉就甭睡了，李珀这李帅两个人呢，就在这后花园的凉亭当中泡了一杯茶，两个人就在这琢磨，在这商量，这于谦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听谁说的？哎，我们这李府居然养黑虎，怪哉怪哉。李帅啊，在这瞎分析呢，我说当家的，是不是这个于谦要敲咱们竹杠啊？上回咱们去给于谦看头疼，他假惺惺的不要我们送去的礼物，我看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哼，这于谦呢，这是将了咱们一军，你说会不会？不会。李珀摇了摇头啊，这个于谦后来我打听了一下，他的确是与众不同，跟什么景福田呢，什么沈伯清呢，跟所有的官员都不一样，这家伙是软硬不吃，硬骨头一块呀、你我还真得多加小心。至于他今天是什么意思嘛，我也摸不透，但愿这个于谦呢说的是实话，哼，指不定哪个看着我闷声发财眼红的给我找这个麻烦。行了，大官人，甭管怎么说，这篇算掀过去了，咱们赶紧休息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回屋吧。两个人说了一会儿，各自回房了。他们睡了，成王睡不着了。今天的整个行动，成王并没有露面，怕引起不便，但是成王在暗中啊，早都观察着。成王心说，怎么回事呢？灵儿临行之前呢，我看他神情恍惚，心不在焉的样子，他特意把我叫到他的车前，跟我说了这件事儿，说他头天晚上亲眼看见在李珀的院中有一只大黑虎。哎呦，形容的有鼻子有眼的，多高啊，多大个啊，还毛茸茸的。要按说灵儿没有理由要跟我说谎啊，怪哉怪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成王啊，这一宿都没睡，他感觉到很自责，心说你看看，我在这儿就算是卧底吧，这小半个来月了，好不容易给于谦送了个信儿，还是个假情报，你说这事儿闹的。成王心说不行，不能再在李府啊再这么耗下去了，我得跟于谦就最近的情况交流交流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们得商量商量。想好了办法，成王啊简单打了个盹儿，然后呢这天也就亮了，他洗了洗脸，吃罢了早饭，就来到李珀的厅堂来找李珀来了。大哥，哈哈哈哈，早早早早早，这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在我的房中就听见这外边呜嗷乱喊，人声鼎沸，这昨天晚上是有访客来吗？李珀一听，嗨，别提了兄弟，哎呀，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告我的黑状，说我什么在家中养老虎玩，你说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？真是，昨晚上啊，人家两省巡抚于谦于大人带着人上咱这儿搜查来了，哎呦，把我的后宅掀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也没发现呢。你看看，哎呀，真是啊， 这当官的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咱一个小老百姓，你说我有什么办法？哎，到了啊，人于大人说了，哎，任何一个子民都有义务配合官员调查国家大案。哎，他红嘴白牙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得跟着倒霉。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来来来来来，兄弟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来来来，喝茶喝茶喝茶。两个人喝了一泡铁观音，哎呀，这气儿算顺的差不多了。李破就问他，兄弟怎么样？今天午饭之后，哥哥带你去一个新地方。哎，咱们这广陵县呢，新开了一个妓院。据说呀，这个妓院也不在哪儿弄的，都是外国大妞。哎呦呵，我听人说那才够味儿呢。怎么样？今天下午陪哥哥一块儿去玩玩。成王听到这儿打了个沉儿。大哥，我今天来找你来啊，是要跟你辞行。啊？怎么了兄弟？是哥哥哪儿待你不好啊？还是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给惊到了？不不不不不，兄长，你待我恩重如山。在兄长家中这许多天来啊，我深感不安，有道是无功受禄寝食难安呢、啊。您对我待如上宾，哈哈，小弟呢说实在的，这吃也吃腻了，待也待烦了，我呢打算出去走走。之前不是跟您说了吗，我这次到山西啊，主要是置办一些药材，在广陵这地方呢，托您的福已经置办的差不多了，我还想啊深入内地再去看一看，再找一些名贵的药材，要不然我怕时间太长了啊，我舅舅在京城呢等得着急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行吧，那什么时候走？我现在就想走。你看看这也太着急了，怎么着也得吃完了午饭，让你九嫂子给你烧几个好菜。不了，兄长，我已经让小路子呀把我的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咱们这样吧，我呢到内地呀去上个十天半月，等我回京城的时候呢，再在哥哥家叨扰几时。哎，这才是我好兄弟呢。行行行，那什么帅呀、啊、李帅。哎，李帅到外边进来了，他这李破那是形影不离，随叫随到啊。大官人您吩咐啊，我们程少爷呀要到内地去，你现在就给套一辆车啊，找两匹好马，找一个好的车老板啊，别怕花钱，听见没听见？另外呢，上库房拿100两银子。哎呦，成王一听，哎，大哥您这劲儿，哎，听我的啊，咱们兄弟一场，哥哥呢怎么能让你空着手走呢？是不是？完全听我的安排啊。你别说，这个李破呀对成王还真不错啊，他这是一种投资行为，他要把成王这个人维系住，那以后花那些钱啊都能赚回来。他看中的是成王在京城的这个背景，哎，看中的是成王的身份。咱们简短截说，李帅都给安排完了，套了一辆马车，成王坐在车上，有车老板赶着车，小路子朱成禄是骑着成王的那匹马。就这样呢，他跟成王假意的是奔着广陵县外走去。等离开了李府走了一段时间呢，成王示意小路子，咱们这不是要去内地，去什么内地呀、啊、我们这是要去县衙，要找于谦于大人。小路子明白，他把车老板啊给辞退了。然后呢，成王从车中出来，骑着自己这匹马，朱成禄是赶着这辆车，两个人呢就奔着县衙的方向，哎，等于是从李破的府上出来兜了一个大圈子，哎，再奔县衙而去。成王心里还挺着急的，心说最好中午之前我们就赶到县衙，我好赶紧跟于谦把这个事情啊交代交代，也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跟朱成禄刚走了没两步，隐隐约约就听见呢有哭声。哎呦，你说这旷野荒郊的， 这哭声听着还挺瘆得慌，这是白天，这要是晚上啊，就得吓一哆嗦。成王就问朱成禄， 小禄子，你听这 是不是谁哭呢？朱成禄啊，早就听见了，那是练武之人呢，耳音更好使了。是啊，少爷，咱别管这事儿了，咱这事儿还不多吗？是不是啊？咱们赶紧到县衙吧。可是成王这个人呢，明明知道自己事情多，哎，不应该管什么闲事，但是他就是一个玩的心态，就是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？小娄子，咱们跟着哭声过去看看。两个人顺着这个声音呢，就来到了一个小树林的边上。哦，原来这儿有一个不大的小树林，树林里边有一个人在那抹眼泪呢。成王一看那人的身影怎么那么熟悉，他下了马，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树林当中一看呢，嘿呀，这不是那个小德子吗？就见这小德子趴在一个很简易的坟包上在这哭呢。成王赶紧过来一拍小德子的肩头，小德子，把小德子吓一跳， 哎呀，少爷，怎么是你呀？ 我说小德子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大白天你哭个什么劲儿？ 少爷，灵儿他死了。 小德子说罢是放声大哭。成王是大吃了一惊啊，你说什么？ 灵儿死了？是啊，少爷呀，你看这个坟包，这是我挖的，这里边就是灵儿。 成王的眼泪也下来了。 小德子，你倒跟我说说清楚，这昨天你们还好好的，怎么灵儿就死了呢？ 哎，少爷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俩套上车出来走了一会儿啊，灵儿就说他觉着冷， 我说可能是啊，这天没太阳，这速度啊也有点快，这车呢四处漏风，哎，我就把自己的衣服啊脱下来给灵儿穿上，可是我一看呢，哎呀，太可怜了，灵儿身体单薄，嘴唇发青，身上发抖，脸上还冒虚汗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，这李破这小子头天晚上他妈干什么缺德事儿了？哎呀，后来我跟灵儿说，我说再这么下去不行啊，咱得找先生得看看呀。灵儿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啊，可能他也支撑不住了，他跟我说，离这儿五里啊，有一个药房，也是李破他们家的，那个药房的坐堂先生姓廖，据说廖先生手法很高明，说要不去到廖先生那儿去看看。我说好吧，我就赶着车呀，奔廖先生的药房我就去了。结果你猜怎么样？我到了药房门口啊，我再看灵儿没气儿了。少爷爷，你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哎？ 小德子是放声大哭。成王闻听此言，眼泪也是扑簌簌掉落下来，可是他心中啊升起了一团疑云。成王心说，就算是灵儿偶感了风寒啊，再加上心情不好，那也不至于就这么一天的功夫这命就没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一看小德子哭的是真伤心呐，成王也很感慨呀。他跟小德子说，小德子，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？小德子说，哎，一开始啊我是悲痛欲绝，我也没怎么想，后来呢我一看我跟灵儿这就是今世缘分已尽了，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吧，我就把他呀埋在这个地方了，你看我还做了个牌位。小德子呢自己用刀拿了块木头简单的刻了个牌位，薛灵儿之墓，放在这个坟头上了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 我这就要回老家故土原籍，我再也不想来这儿了。以后等我能把这段事儿放下了，我再回来看灵儿。那什么，程少爷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 说着话，小德子拿着应用之物跟成王告别了。成王啊，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，跟朱成禄两个人就来到了县衙。到这儿，门上人向里通禀，说有人来找于谦于大人，此人叫程少爷。于谦呢，赶紧接出来了。这么长时间没见了，一看这成王，呵，不但没瘦，还胖了。嗯，在这李破的府上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一天仨饱一个倒，然后就是打牌喝茶，嘿，这小日子过得真是不错呀。可是成王一看于谦呢，这面色可不好。再看旁边的李成、刘安，也都是面如土灰。成王就问呢，你们这一个个大点瞪小眼，这是干嘛呢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刘安口打哀声，我说程少爷呀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就在昨天晚上，我们老爷差点遇刺，是性命不保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袖。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两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从今天起，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FM 95.4 AM 603，北京故事广播，每个周六日晚8点，声音工坊。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余光中。 我是王蒙， 我是周国平， 我是蒙曼， 我是钱文竹， 我是梁文道， 我是汪海乐。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，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，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， 开卷有益。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，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 车，难免心

将永远长存。 咿呀！ 关云长，知世入却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说，咱们正说到成王朱祁钰带着他的仆从朱成禄两个人呢，是连夜赶回了县衙。为什么连夜赶回来呀？第一，这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因为成王这一次是微服私访啊，他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，尤其是不能让李珀的人呢发现自己跟于谦的关系。哎，那么再者呢，成王也非常的着急呀、这一次在李珀的府中可以说是明察暗访，得到了一点消息。但是与此同时，成王的心情也很复杂。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因为那个小侍女灵儿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。而且成王一共就给于谦传回来一个消息，还是这灵儿告诉他的，说是李珀的后府当中呢就是豢养黑虎。结果于谦到那儿扑了个空，闹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。所以成王啊觉得心绪烦乱，他觉得有必要啊跟于谦把最近的事情好好说一说，听听于谦的想法和态度。另外呢，成王也想看一看于谦这一边有什么样的进展。所以他连夜之间带着朱成禄啊就赶回了县衙。没想到一到这个县衙，发现于谦他们根本就没睡，大伙儿啊聚在一起正在这儿讨论事情。讨论什么事儿啊？一看甭管是于谦还是李成刘安，这脸色都不好看。刘安说，我的程少爷耶，您呐真是来早喽不如来巧喽，就在昨天晚上我们老爷呀差点遇了刺啊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啊，头天晚上于谦又跟沈伯清对了对话。这沈伯清不是跟于谦交代了一个事实吗？说是李珀当年在报案的时候啊，曾经向沈伯清行贿500两银子。这个事情已经报告给于谦了。但是于谦呢不甘心，他还想从沈伯清的嘴里边得到更多的消息。只不过呀，这沈伯清只承认了这一点之后牙关紧闭，哎，这嘴呀就像用拉锁给拉上来似的。甭管你于谦多么的软硬兼施，沈伯清是一语皆无。那意思，于谦你要是不承诺一点给我的好处，或者说以后这事情怎么办，哎，我是官复原职啊，还是戴罪立功啊，还是怎么办，哎，你想知道更多的事儿啊，那是绝对不可能。所以沈伯清啊耍开老猫肉了。 于谦一看呐，算了，从他这儿眼下是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了。所以于谦呢，就回到自己的房中。他从沈伯清这个屋出来，往自己屋中走，那不得过一个院子吗？就在这个院落当中啊，出事儿了。 如此看来，此地黑虎下界纯属谣传，沈伯清事件谣传结案，这样谁也说不出什么。唉，这不是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吗？啊， 萧总，看见。 嘿，这位壮士，切莫误会，我乃梁省巡抚于谦。 于谦，那就对了，我要杀的就是你。来， 大人小心，闪退一旁。 这也不知道是哪位呀、啊，大半夜的从房上跳下来，奔着于谦就行刺。多亏李成是暗中保护。其实这么些日子以来，李成跟着于谦呢，心里边也是非常的焦急。他心说，我们于大人，你别看位高权重，哎，可是啊，强龙难压地头蛇呀，你到了这地面上查这个查那个，保不齐你就得罪了哪位。哎，表面上他惹不起你啊，弄不好暗地里啊他就要伤人。所以李成夹着一万分的小心，果然今天让李成给碰上了。对面来的这个贼身材不高，哎，这个头啊没有于谦高，比李成更是矮着一点，也就到李成肩膀这个位置吧。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挽了个发卷，在脑袋上扎了个揪。另外呢，脸上戴着轻纱，遮挡着自己的面容，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。别看是黑色的夜行衣，能够从这个轮廓当中感觉到此人身材健壮，身上都是棱子肉啊。别看个头不高，体重很大，但是身手非常的灵活矫健。这位手里啊拿着一把短刀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就转过来了，奔着于谦把刀一晃就砍过来了。要说于谦虽然不会武艺，但是平常啊也是上坡下岭啊老在民间走，所以这个身体还是很轻便很灵活的。再者说，出门在外，于谦多多少少也夹着小心呢。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工作呀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遇到这种紧急情况呢，于谦也不能说是特别慌乱，但是也把他吓了一跳。一看有个黑影奔自己来了，手中什么玩意儿，借着月光的亮色，哗啦啦在眼前这么一晃，于谦就知道这肯定是一把兵刃。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躲呀，对面这贼呀一刀就砍到于谦身旁的柱子上，啊，啪的一下，这一下可够使劲的呀，这一刀就把身旁的柱子给劈下了一块。哎，就在这么个功夫，李成从后边就赶到了。李成一看不好，他大叫了一声，把于谦让到自己的身后，一伸手抽出自己的宝刃金丝燕尾刀啊，抽刀在手，李成是跨步向前，把刀一挥，是直取刺客的面门。这刺客是真没想到，这么晚了，于谦的贴身保镖啊，能够来得这么快。所以，情急之下，他用自己的这把短刀往上一挡，啊，苍啷！虽然啊，挡了一下，李成的刀锋呢，倒是没能伤着自己，但是李成这把宝刀吹毛利刃就挡了这么一下。这回好，这刺客这短刀正短了，怎么着就剩一刀把了，嗨，那还打个什么劲。这刺客一看不好，把这刀把冲着李成就扔过来了，啊，招法宝，这是情急之下使了个诈呀。他喊了一声招法宝啊，把李成一吓一跳，以为这小子真带着什么暗器， 他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身，又护了一下于谦，就借这么个功夫，这个刺客翻身就上了墙了。要按理说呀，这刺客的身手可是够快的，不过该着这小子倒霉，他这脚啊刚落到这房檐上，恰巧呢他落这地方呢有两块瓦片啊不太结实，所以他猛然间往上这么一跳啊，这瓦片一窜动，他一滑腿啪又摔下来了。从房上摔下来之后没站稳，把脚脖子给扭了，嘿，你是个倒霉劲儿的。李成借此机会翻身上前呢，用长刀压住此人的脖颈，别动，再动了刀往前进一寸你就性命难保。这个刺客再也不敢动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景福田呢带着这县衙上上下下的人都出来了，三班衙役赶紧过来把这个刺客绳捆锁绑就给压下去了。这还了得吗？两省巡抚在广陵县衙差点遇险呐。哎呀，景福田跪在于谦的面前是磕头称罪，于大人呐，下官死罪呀。哎呀呀呀，你说这个怎么话说的，这是哪家的狂徒居然敢行刺大人。哎呀，都是下官平常督察不力给大人带来如此的危险，这哎呀呀呀，下官死罪，下官死罪呀。说着话景福田呢直抽自己的嘴巴子。于谦一看，行了，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事出突然，这样吧，先把犯人压下去，回头啊咱们好好的审问审问，看看这个人究竟是谁，好吧。景福田让县衙的人都下去了，那么李成呢此时间又上了房，左右查看一番，看看是不是就一个人行刺 啊后边还有没有追着的，有没有别人呢？仔细看了一会儿啊，发现没有旁人，这才放下心来，跟于谦回到屋中。哎，这么一折腾，刘安也起来了，几个人正在这儿议论这个事儿呢。哎，成王回来了，你看看，正是赶上这么个时候。成王回来一问清这来龙去脉呀，哎呀，成王心说：“好险呐！”哈哈哈。廷义啊，看来我们这一趟啊真是动了某些人的根基了，要不然为什么有人要行刺呢？这样吧廷义，我把我的事情啊简单跟你说一说，然后你呢赶紧审问这个刺客。成王啊就把自己这些天来在李破府上的所见所闻都跟于谦说了，那么于谦呢也做到心中有数。这个当中啊有两件事情非常可疑。首先第一条就是这个灵儿他是怎么死的，为什么跟李破呀哎待了这么一夜之后呢灵儿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那灵儿为什么又跟成王禀报说在李破的后府当中有黑虎出现，他没有必要来骗成王啊，这个事情啊感觉到很蹊跷。另外一点可以确认，李破这小子呀说谎了。哎，之前咱不是说了吗，成王从灵儿的口中得知就在李破的姐姐李氏失踪的前一天呢，那么李破呢还跟他的姐姐见过面，这个事情李破可没有向当官来禀告，李破说的是他姐姐失踪了很长时间了，所以李破呢才怀疑是自己的姐夫哎是谋杀妻子，所以这个当中也有出入。于谦把这两件事情记在心里了，那这个事儿呢稍后再论，先得审问一下这个刺客。得了，今晚上这觉也甭睡了，于谦呢让朱成禄服侍成王休息，他在李成刘安的陪同之下就在这个县衙呀就升了堂了，带犯人把这刺客带到堂中。一看这小子呀五花大绑，此刻那个青纱的面罩早已经给摘下了，跪在地上低着头 一语皆无。于谦轻轻的一拍惊堂木，啪！此刻抬起头来，这位啊就跟没听见一样。旁边的李成大喝一声：“哎，你小子是不是个英雄好汉？刚才你那劲头哪儿去了啊？你有本事行刺我们大人，没有本事跟我们大人对话吗？”一听这话呀，这刺客把头抬起来了。于谦一看此人呢，脑袋不小啊，黑参参的面皮，两道利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儿，耙鼻子，大嘴叉。你要一看这个人的面相啊，于谦感觉到此人不像什么做横事的非法之徒啊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朴实的忠厚的这么一个农民。哼，于谦心说他背后肯定有人指使。于谦就问：“此刻姓字名谁，家住何处，因何行刺本官，还不速速招来？”这刺客呀又把脑袋低下了，是一句话也不说。李成一看这个气呀，嘿，哎呀，你这是枉为八尺的男儿啊，怎么不说话呀，这个费劲呢、啊。于谦摆了摆手，示意李成啊不要着急。于谦笑了笑：“此刻我与你素昧平生，你我并不认识啊，想必我们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？啊，今日你已经被俘，那就不必多说了。今后的命运，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。啊，如果你能够将你背后指使之人全盘托出，讲在当场，那么本官呢，念你是受他人唆使，可以放你一命。你看如何呀？”这刺客呀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于谦，没有人主使我，我就是要杀你。今天我被你逮着了，我只愿自己倒霉。哎，经师不到，学艺不高，我打不过你身旁的那个小子。再有啊，他妈这房也跟我闹别扭，本来我都能跑了，我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滑，摔下来被你给逮住了。那就别说别的了，我呀只求一死，你什么别问了，赶紧动手吧。你不是国家大员吗？我来行刺你，我就是死罪啊。什么别说了，赶紧动手，给小爷我来个痛快。”于谦一看这位挺横啊，啊哈哈，我说刺客，你只求一死，这又是何苦呢？嗯，我于谦自是为官清廉，不曾与人结下什么冤仇啊。今天你说你就要杀我，这不符合常理呀、啊。是不是你的短处握在某人的手中，你不得已而为之啊？我觉着呀、啊、你还是应该开诚布公，把事情讲在当面，咱们说开了啊，没有本官解决不了的事情，你看怎么样、啊。这小黑胖子一句话不说了，低着头，那意思我就引颈受戮等死呢。正在这么个功夫，旁边出来一位，谁呀？那景福田呢？哎呀，这景大人今儿晚上可吓坏了，本来睡得正香呢，手下人告诉他：“快起来吧，大人，可了不得了，听说有刺客来行刺于谦于大人。”可把景福田吓坏了。两省的巡抚那么大官，在自己的府衙当中要是遇了刺，别说自己的政治生命啊，这条小命估计都够呛了。所以景福田一方面跟于谦请罪，另一方面呢，把自己手底下人都派出去了，怎么着，把这县衙围着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好好的得保护于大人的安全。然后他自己呢跟头把似的又来到这个大堂上，知道了于谦要夜审刺客呀。他一看这刺客呀也不说话呀，不配合呀，不招供啊， 于是景福田三步并作两步就到了刺客的身边，把手扬起来，啪啪，就是俩大嘴巴。这黑胖子呀，别看皮糙肉厚，景福田这俩嘴巴扇的呀也直扑了脑袋。景福田呢也不顾自己的身份了，也不管在位子当中坐的于谦了，他对着这个刺客是破口大骂：好小子，你说不说实话啊？你知道你行刺的是什么人？那是梁省的巡抚。好他妈小子，你不是给我上眼药吗？啊，我身为一县之长，我哪儿对不起你了？我把你们家孩子扔井里了啊？你说你哪儿来的胆子来行刺我们于大人？真要是我们于大人有三长两短，我没说出来那意思，我景福田招谁惹谁了？我不也真的倒霉吗？好他妈小子，你说不说说不说。景福田是左右开弓，拳脚相加。于谦一看这还行啊，赶紧拦阻：景大人，景大人，打两下得了，我看此人心如死灰，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呐、啊！你再这么打下去，把人打坏了，他也不能说出自己是谁呀、啊！啊，景福田气急败坏啊：于大人，您甭管我，我跟你说，就这号人呐、啊，咱不给他点厉害尝尝啊？他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。有道是人心似铁，假似铁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。你小子说不说？你小子不说你是谁？今儿我可有的是手段，来呀！给我大刑伺候，我要让你这刺客尝一尝本官的厉害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 才想起同桌的你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，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，老草原，我可爱的家乡。马背，呀马背。